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write your breakup songs about, baby, I'm perfect. Baby, we're perfect. If you like causing trouble up in hotel rooms, if you like having secret little rendezvous, if you like to do the things you know that we shouldn't do, baby, I'm perfect. Baby, I'm perfect for you. And if you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老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故事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嘴上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 幸福跟

夜，向明天对不起，向前程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转转转转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三天都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小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抱你撑伞陪你走？我窗外的天气 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哦哦哦，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发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 我在为你发笑。 hot sun and clear blue skies, the waves are crashing by. And when she passed me by and gave a wink and smile, and I was on cloud nine, love. The way you move your hips and lick your lips, the way you dip, you got me up so high. And girls, you got that body with them curls like a Bugatti.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Music 课。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心口，喜欢你我立刻中。 感觉到你也

是我们也常会过，借口都好说，可以怪我心脏偏左，有些临时话音刚落也会很难过，因为回忆迟迟通不过。 这里不在像该贩卖，人们认为贫穷可以卖掉小孩，赚势太窄富人不爱，还在楼顶挥霍那些仿真钱财，反正这没战乱也没有什么天灾，不管他谁让瘟疫艾滋继续泛滥，这种心态还能表态，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的年代。 如果欲望都真起火，怎么自私怎么活，请你举起手假装难过，假如愿燃每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劝得住第一枪的我，假如有第三次战火，让地壳接近我，你别难过请抱紧我，如果你不能说服我，就请你瞄准我，你听，地球更苦过， 地球更苦过，地球有话说，地球它最好人，我心人就 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把 受，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月光洒在窗外， 我是一个80后，小时候香港很远，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